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59章送出。 李琴书生日的前一天，袁子峰请了假，在苗天青的工作室里待着。工作室里开着暖黄的灯光，桌子上放满了雕刻的作品，有些上面标了名字和价钱，有的则什么都不写，仅仅只是放着。袁子峰坐在桌子旁，手里的笔转来转去的，面前的画纸空白一片，他依然是什么都没画出来。 不就这笔吗？有这么难画吗？ 袁子峰在画纸上勾了一笔。随便画当然画得快啊，但我不想弄得太随便了。 送女朋友的吧？哎，你跟袁湖分手是不是就因为这姑娘啊？ 袁子峰沉默了。天知道，明明是苗元湖甩的他呀，他被迫分手这么多年了，锅也背了这么多年。见袁子峰不说话，苗天青开口道： 不然你琢磨琢磨他身上有什么特质，结合一下特质画一个呗。 特质？袁子峰想了想，突然睁开眼睛。简单？ 这年头简单的姑娘不多见了。 袁子峰没纠正苗天青嘴里的性别，因为他突然就想到了自己该怎么去画这支木笔了。其实在袁子峰看来，李琴书真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。不说别的，就单说他和李玉锦在一起后，十多年的时间都没变过心，期间不管经历了什么都死心塌地地跟着李玉锦，这就能看出来了。但如李琴书自己所说的，他也是一个很有底线的人。袁子峰在画纸上勾了半天，虽然横不是横，竖不是竖的，画到最后却也是挺成样子的了。与其说是一支笔，不如说是一个装饰品。长长的一小节上面有一根凹进去的线，看上去有了点设计感。 行，挺简单的，今天晚上应该可以赶出来。 袁子峰嗯了一声。 你要不要加个别针什么的，还能当做装饰品呢？ 不用了，那个能留着好好收藏就行。 行，那你跟我过来，我们先把木头削一下。 苗天青这儿的原材料挺齐全的，袁子峰选了一个很简单的原木色开始削木头的。削到一半的时候，手机铃声响了，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忘了跟李琴书报备了。接起电话，李琴书的声音传过来： 还没放学吗？ 今天晚上有点事儿，不回来住了。 哦，这样啊，那你忙自己的吧，注意安全啊。 听李琴书的语气似乎有点遗憾。啊，好。袁子峰点了点头，他抬头扫了一眼，发现不远处的挂钟时间正好不过了12点，是李琴书的生日了。袁子峰嘴巴动了动，愣是忍住了。那挂了啊，拜拜。李琴书说了再见，也挂断电话了。 女朋友打来的？ 啊。袁子峰懒懒散散地应了一句，手里的动作加快了些，然后又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突然扯起嘴角笑了笑，跟个傻子似的。苗天青一脸好笑地看着他。 袁湖吐槽说你不懂得喜欢，根本不会照顾女孩子， 现在看来纯粹是不喜欢他而已嘛。 袁子峰没说话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木笔的制作中去了。小木头其实是个大工程，特别是要做出如此精致的一支木笔来，等到雏形做好，差不多都快清晨了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把额头上的汗抹掉，看了眼旁边。苗天青早趴着睡了，他没办法，只能去叫醒对方。下面怎么办啊？ 用这个，先用铅笔画一条线，然后顺着划拉下去。你这个东西简单，划拉完了，我再帮你处理一下，就差不多行了。 袁子峰有些紧张，这算得上是他人生中第一件自己做出的礼物了。他用刀划拉的时候，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手都在发抖。袁子峰深吸了一口气，将刀尖刻入那又细又长的木笔之中，然后一个用力往下划去，居然还挺完美的。 行，你休息吧，接下来啊就是我的事儿了。啊，我说你真是挺厉害的，一个晚上都没合眼，我是你啊，早没力气了。 袁子峰是有点累，但更多的是兴奋。他恨不得立马把这东西做完了，然后拿到李琴书的面前讨赏。他实在是很期待李琴书的表情。虽然接下来都是袁子峰掺和不进去专业的事儿，但他还是从头到尾的看完了，亲眼见证了自己孩子的出生。木笔制作完成，苗天晴还帮他找了个礼盒装起来，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 还挺不错的，简单大方。 啊，谢了。 客气什么呀，指不定以后还一家人呢。 袁子峰没注意苗天青后面的话，将盒子收了，跟他告了别往外走，顺势给李琴书打了个电话。虽然此刻才不过早上七点，但李琴书起得一贯很早，想来应该已经是跑完步了。李琴书的呼吸声透过手机传出来，略有些气喘。 怎么了子枫？ 在跑步呀，我现在回来有点饿，给我煎个蛋吧。 啊，我现在不在家，昨天晚上回爸妈这边住了，今天中午还得吃饭呢，你看你要不要在外面吃点？ 吃什么？ 袁子枫听到手机里传来第三个人的声音，是个年龄不算太小的女生。 是朋友的外甥，这段时间一直住在我那里。 嗨，麻烦什么，让他来我们这边吃呗，正好你今儿过生日，咱热热闹闹的吃一顿。 这子枫，要不你 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过来。 李琴书家住在三环嘴边上，离他的学校还是有点远的。袁子峰打了车，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才到。这是个老小区了，门口守着的大爷在打瞌睡，有人进去了都浑然不觉。不过小区里的绿化做得还不错，看上去也挺心旷神怡的。袁子峰按照上面的地址一路寻摸过去，在靠右边的方向找到了三单元，然后给李琴书发了条微信。老小区没有电梯，袁子峰爬到了五楼，右边的门敞开着，里面挺热闹的。袁子峰往里面瞅了一眼，正好和李琴书对上视线了，对方连忙站起来。 哎，兰兰啊。 袁子峰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李琴书身边的中年妇女，保养的一般，就是正常中年女人的形象，不过看上去还算是有气质，背挺得很直，烫着羊毛卷，见到袁子峰的瞬间愣了愣，然后连忙起身张罗。袁子峰喊了声伯父伯母，换上拖鞋往里走，不动声色地打量屋子里的环境。房子是三室一厅的， 不大不小，客厅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综艺节目，沙发有点旧了，但打理得很干净。茶几上还摆着一盆多肉，阳台上种了些花，是很普通平凡的家庭环境。 哎呀，我听小叔说是他朋友的外甥，还以为多小一小男孩呢，还让小叔去接人，没想到是个大小伙子。 李母笑起来的时候挺和蔼可亲的，袁子峰心里纵然有几分拘谨，但慢慢的也放松下来了。 来来来，坐啊，吃水果。还在读书呢吧？ 是啊。 不错不错，多帅气一小伙子呀。 大概是看出袁子峰的拘谨了，李金书没让两人聊多久，就拍了拍袁子峰，领着他进了自己的房间。李琴说的房间东西很少，一张床和一张写字桌，桌子上摆放着各种类型的书，最多的要说小说了，有英文原版的，也有翻译成中文的，好多袁子峰听都没听过。床单被罩是条纹的，估计是刚刚换洗好了，闻着还有一股子洗衣粉的香味。 我还以为你不会答应过来。 生日快乐。 李琴书愣住了。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不太自在地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木笔盒子递给对方。 随便买的礼物。 李琴书弯了弯眉眼，轻轻笑了。 哼，谢谢。 他打开礼物盒子，木笔落入视线中，李琴书的眼神微微一亮。 啊，这是你自己做的？ 袁子峰很别扭地撇开视线。 算是吧。 前段时间你一直在画的就是这个吧？ 袁子峰清了清嗓子。李琴书笑了笑，上前两步，轻轻地揉了揉他的头发。 哼，我就说怎么这么奇怪呢，藏着掖着的，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。谢谢你啦，小袁同学。 不客气。很简单的，我就随便弄了一下而已，不用太感动了。 知道啦。 李琴书促狭地笑了笑，发现袁子峰被头发挡住的耳朵尖儿居然有些发红。 小袁同学有时候真的蛮可爱的。 他是真的挺喜欢这东西的，简单大方，虽然没什么实用价值，但看上去很高级，而且是小袁同学的一番心意嘛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